亚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工作当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同事，有的同事让我们感觉到很强势，看了他就想躲，而有些同事呢，又让我们暗暗的心生好感，想和他发展一段恋情。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请到了来自惠民心理的创始人陈欣，和大家来聊一聊职场里的人际关系。陈欣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的咨询原话是：我看到一个同事啊，他的性格很强势，我每次遇到他，我都要想该怎么应对他，该和他说什么，会不会和他发生一些口角。我可以装着无所谓，但是还是很紧张，不提前想好又害怕自己不知道说什么，而且还要想出最坏的结果，还要提防着会不会对我不利，所以我经常会紧张，我该怎么办呢？怎么感觉有点像老鼠碰到猫 是， 但事实上呢，人家也不会吃它，只是同事而已。而不是领导啊，但还这是一个平级的关系啊。但是大家往往在内心感觉不处在一个层级，能量场上好像不对等。 是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人不一样，就是人格特点啊，人的气质类型、行为模式、他的习惯、他所展现出来的风格不一样，这个风格不一样呢，就会带来一种强弱上的，有的人看起来就像老虎，有的人看起来就像猫，虽然都是猫科动物，它展现形式就很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在利益面前，因为大家虽然是平级，其实还有一个竞争关系，就是上下级更简单，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这个权力的关系。那平级之间呢，我们其实存在一定的比较性的关系。那在比较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格的特点和他的能力啊，就包括人际关系，它就变成一个综合考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可能会有一些能力，但是表现上相对内敛，或者表现上就比较往后退，没有那么往前冲，没有那么主动的人可能会吃亏，这样的时候会加重他们的不平衡，不平衡感，觉得怀才不遇，或者自己怎么这样，对方怎么那样，比如说我们这个听友哈，他提到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同事特别强势，我看到他我就紧张，我得提前准备好各种方案，还得提防着他会不会对我有什么不利啊。从他这个角度，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种焦虑和恐惧，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的过度的担心。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推测啊，就是因为他提供信息有限。一方面呢，就是他渴望和这个人接近，建立关系，或者成为好的 朋友、好的工作伙伴，或者成为自己人啊，咱们是一个小派别的， 嗯， 但是好像不行啊，有种种障碍，或者对方不带他玩，或者他无法靠近，所以这个会给他带来紧张。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竞争， 嗯， 我呢很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说领导分下来一个机会啊，对方那么强势，可能他就抢了去，然后对我来讲呢，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和他去争，对吧？我又说不过他，而且万一有了口角，我可能还会处于一个特别被动啊，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位，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争了，我就退居二线了，但是我心里又很不舒服。所以从他的角度呢，就是他说我每次看见他我紧张，我该怎么办啊？他其实问的是一个具体操作性的问题。 嗯，我感觉你刚才是分析了这么几类啊。 嗯， 第一类就是有些人呢面相上就让人感觉到有点怕，对吧？ 嗯， 这个不用说话，不用有太多的交集， 气质 他气场就让你觉得这个人不太好打交道啊，离他远点吧啊，这是一类。但是呢，从他后面的叙述，他们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啊，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说我要跟他说点什么啊，他会不会对我不利。这又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他想跟他一伙，对方不带他玩，对吧？ 是的。 第二块呢就是他可能会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 对。 那么这两块的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他已经认为对方比他的能量要大， 嗯， 比他的能力要强， 嗯， 所以他好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较弱的地位上面。 是的，是的。 就还没开始 PK 呢，他就好像有点甘拜下风了，要么是依附于强者，要么呢是吧被强者打败。 对，所以这就看到了他的一个自信心， 嗯， 就是在职场上他的这个自我的肯定和对自己的认知可能是摇摆的啊，没有那么坚定的。就是即使我们在职场里，我们的评级也许是资历比我更深的，或者能力比我更强的啊，比我更聪明能干的，但是呢我们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所以在即使在面对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部分做好，把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比对盯着短板、盯着对方的强大惴惴不安要好得多。 嗯， 所以他提到的说，我看到他我就很紧张，我该怎么办？我想到的呢，可能就是如果他问我的话，我可能会给他两个建议。第一就是，如果你想要靠近这个人， 嗯， 那就可以适当的去示弱。比如说你现在问到这问题，那你就可以跟他讲，比如说香露啊，我看到你我每次都有点紧张，我觉得你的性格挺强大的，然后 认我一个小弟吧。 那就是这种话不能明着说啊，我会讲说，诶，香露你看，我怎么样才能见到你的时候不这么紧张呢？是你对我笑一下，还是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嗯， 我看到你的紧张，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我还挺想和你多走近哈，我们形成一个好的好同事、好朋友、好兄弟。但是我怎么看见你就有点紧张，你帮我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就是这是一种相对示弱，但其实在平等的情况把对方当朋友。好，我先把我的难题啊，我愿意抛开心扉，愿意讲给你听。这时候呢就让对方一个猛虎啊，就是会细嗅蔷薇啊，对方也会觉得哎柔软下来，因为再强大的人啊，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都有纸老虎的一面，他都需要用这种强大去伪装出一种他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一种被认同啊，被低头啊，所以当你主动的愿意表示一点示弱的话，他也就会柔软下来，就会告诉你，哎，其实我没那么强势，我那是装的，我比你还心虚呢。 嗯， 在我心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或者我最佩服的就是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样你们在一唱一和，在你首先给对方一个台阶的情况下，关系就拉近了，就建立起来了。如果关系建立起来，你就不会再把他看作老虎了。 嗯， 你再见到他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紧张。那这是你好朋友嘛？老虎怕什么？他是你大哥啊。 嗯， 对吧？他老虎怕什么？他是你们家后院的看家老虎啊。 这是你是狐狸吗？ 对，这对，就如果成为一伙儿，那他的强大就 是你的强大， 没错，你就不会惴惴不安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有的人他没有准备好去示弱，或者哎，在竞争关系里我不那么容易就像香露示弱了，那就可以把这个焦点从每次都看着，哎呀，这老虎又来了，我该怎么办？把焦点就缩小我们的视力圈，我们不要看那么远，把焦点缩回到自己身上，我可以做什么？就我不管对方是洪水猛兽还是什么，作为职场中的一员，我如要立足，我要立足在这里，我要被更多的被领导或者被更多的人认同，我需要做什么？我怎么样彰显出我的价值？我们整个这个单位也好，部门也好，不止这一个老虎，我一定还有其他同事，我能不能跟兔子交朋友啊？我跟这个小狐狸，我交其他的朋友，来扩大我的势力范围，同时我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我做些什么？怎么样让我的自我能力得到更好的提升，让我的价值在职场的价值最大化。 我怕双手捉不稳你，在探访痛悲，所以我当似是而非。我怕生活多依恋你，带领我高飞，失去你隔跌一千里。其实我都奢想这种福气，闯进你这忠心的伤悲，心里说不要自欺。无奈我输不起太多给你，得到更多更怕会别离，这对眼承担不起给舍弃。我怕说出心中需要，令你变轻佻，完全是我当天刻过，今天不想哭了。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不知道听众朋友身边有没有发生办公室恋情，您呢又是怎么看待？如果说您追求某个异性同事，结果还被拒了，这个关系又该怎么处理呢？同一个屋檐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该怎么办？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案例问题啊。他说约一个女同事，结果被拒绝，其实他也明白我是追求他，现在呢他每次见到我都很紧张，请问该如何应对？我们是在一个公司不同的部门，一直呢也有别的男同事追他，那些男同事啊比较开朗，能说会道，总是找机会接近他，虽然他总是避免和对方太过接近，但是还是会和他们进行工作和同事之间正常的交流。而我给人的印象呢是比较内向拘谨，话很少，比较冷的一类人。我暗中约过他两三次啊，后面是点点点，就是回到前面了啊，被拒绝他。 对， 暗中约的。暗中约对方可能也明白你的意思， 是 吧？ 是的。 因为可能不止你一个人暗中约。我分析啊，这个女同事见到他比较紧张，是不是因为他本身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很放得开的那种，所以情绪就这种传染过去了？ 是的，因为他自己也说，我给人的印象是这种拘谨的，内向，话也特少，然后同时我话这么少的一个人还主动的追他好几次，所以他呢也会反过来会比较紧张，我觉得这也比较正常。 人家对你比较紧张是因为你一个紧张在前。对吧，是这个意思， 这种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那首先我们来说说怎么追这个女同事的问题吧。看样子他们公司也不排斥办公室恋情， 是 吧？不排斥。那应该怎么和对方交流呢？我觉得他说的那些男同事的方式倒还比较符合人性。就是你总要有一个机会和对方聊上天儿，那最好的机会不就是工作机会吗？你这一开始就暗中约人家，是不是有一点点太着急了呢？ 虽然你很内向话很少，但是好像这个做的事儿比较的性急。 他其实已经被拒了两三次了，就是对方的，就是这女同事的态度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了。 对， 嗯，包括其他的追他那个男孩，虽然比较能说会道，但是这个女同事呢，也是在避免和对方太接近， 也都没看上。 对，或者说也都没答应。 嗯， 至少到目前为止。 是，你说的没答应更准确一点。 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女同事来讲，就是首先肯定是一个比较招人喜欢的， 对， 大家都在追求她。但是对我们这个听友来讲，她提到这个问题，说我追了人家好几次都被拒了，她见我还这么紧张，我该如何应对？她这个如何应对虽然没有写明，但是我们看到这问题的时候，感受上好像是她还没有放弃，希望继续追。 嗯， 但是呢，我追了两三次，表白两三次，或者发出暗号两三次，对方都拒了。现在他见到我都很紧张，我接下来该怎么继续追？ 我觉得让他不紧张的方式可能就是你别追了。他可能怕了你，如果还要追怎么办，对吧？ 哎，对， 如果你不想追了又该怎么办啊？ 对， 我们这个划分两头吧。 好 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如何应对，假设说这女同事两三次的拒绝已经让你很清楚对方的态度了，你放弃了，不准备追了， 嗯， 只是维持正式的，维持这种普通的啊平常的同事关系，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私底下，因为你曾经也是私底下追，私底下那个约嘛，你也可以私底下向对方坦诚你的内心， 嗯， 就是说既然你不太喜欢我，也没有给我机会，那我们就继续做嗯好同事吧， 嗯， 普通朋友。这个信号如果你明确的释放给对方，会降低对方的紧张感，他以后见你就不再紧张了，嗯，咱们就恢复原来的关系了。 对， 你有你新喜欢的其他女孩，你有你的感情生活，然后我和你只是普通同事， 嗯， 那我就不紧张了。 就这种表现，其实如果你真的放下了的话， 嗯， 女孩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是的，所以你这个信号传递给他，我觉得对两个人的这种紧张度是有好处的哈，是可以放松下来的。 嗯， 反过来心机一点的来讲，你这么说了不代表你就真的要这么做， 嗯， 对吧？你只是这么一说嘛，不代表比如说再过个半年人家女孩喜欢上你了呢， 嗯， 就是你不一定说我只要表达这观点我就板上钉钉了，再也不能追了啊，也不是。 嗯， 你表达这观点可能让彼此放松，有机会能够真正的看到对方，了解对方。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啊，真的喜欢上对方，你再重新追嘛， 嗯， 也许对方反过来追你都是有可能的。 对，感情这事儿吧也说不准， 对 吧？对， 但只是说大家从现在这种提心吊胆的这种紧张状态里先回归到正常和放松的状态。 对，我暂时不追你了。 哎，对， 哎， 或者说对你的态度我已经知道了，我尊重你的选择， 嗯， 我们继续怎么怎么样， 嗯， 我觉得你这样的表达会让对方，首先对方的心里你会加分， 嗯， 你不会像那些能说会道的男孩好像老跟苍蝇盯着蛋似的老滋着我，对吧？你也不会像这种突然上来猛一锤子，本来是个很内向的人老在底下放这种冷枪， 嗯， 老是这种暗地里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嗯， 你跟大家都不怎么接触，然后突然暗中约我都不知道该走近你还是该拒绝你，反倒大家能够有机会以平常心去接触，去增进了解， 嗯， 哎，日久生情也好，或者在了解的基础上产生了爱，嗯，反倒可能是更可靠的。 哎，这个呢，其实陈欣也谈到了一种办公室恋情的处理方法，就是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谈情，我们不要一上来就追对方，还是要有一个彼此最放松的状态的接触的过程和了解的过程， 嗯嗯， 有这个基础了， 是 你再升华一下是比较好 的 是吧？即使你原来这个感情已经汹涌澎湃了，但是你还得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因为对方跟你并不对等， 对，他可能不在这样一个情绪情感的体验中， 嗯， 你可能已经都快烧到100度了，人家可能还刚刚化了冰没准， 嗯， 也就是不一样的水平状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他提到的说我暗中约了他几次，我在想你被拒可能也是因为你约对方的理由不够充分， 嗯， 假设说哎，咱们要一块加班，咱们一块吃个饭吧， 嗯， 吃完饭待会儿回去咱们还得继续加呢。假设说是比较自然的状态下创造的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那被拒的可能性也没那么高。 我觉得陈信好像挺有经验的这一块。 如果你没有什么足够的噱头，直接就说哎，今天咱们一块儿看电影吧，都很容易就拒掉你了，因为你没有给我足够多去同意你的理由。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小心机嘛，这种在追女孩的时候还是要给足对方充分的这种同意你的理由。 对，被拒了也没有太多关系。 对， 不要给对方压力。哎呀，你这个比如说又是买了好多花啊，又是买了好贵的电影票啊，或者什么演出的票，电影票不贵了啊，什么演出的门票，对方拒可能有压力。 是的。 去了呢觉得也没到那个程度。 对。 慢慢的人家就可能绕着你了，就看着你也很紧张，不知道你又会拿出什么东西来了。 是的。 对，就是创造机会也稍微的自然一点。 对， 不要搞得那么兴师动众。 没错，就是因为毕竟是同事，他跟你生活中普通的相亲对象不一样。就是因为你要做好一个准备，成了之后你也是在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职场环境里，即使没成你还需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职场状态。然后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还准备继续追啊，继续追呢，那我们刚才提了一点小贴士小技巧，就是说你可能要创造更自然的机会，去让对方能够看到你的闪光点，能够有机会让对方爱上你，喜欢上你哈，了解你，同时你也有机会真正的了解对方，不是只为他的外貌所吸引，万一趁借助发现不是那样，这个也很尴尬嘛，又回归到同事状态里，所以你也有机会去把这个感情的升温做得更有技巧。 我觉得刚才陈欣说那个很重要，就是你也得了解对方。就是前期都想的是怎么追，对吧？ 是， 可能不太注意怎么去了解他的内心，结果万一有一天你追到了，你想甩都甩不掉的时候， 的 你就会很麻烦啊。 没错，我现在的来访者其中有两个就是这样。出差的机会很偶然，就是跟同事之间就有了莫名的好感啊，大家就一下就觉得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和最懂自己的真爱，然后就好上了。然后办公室恋情谈着谈着到现在可能也就过了这个所谓的感情的蜜月期， 热恋期。 对，过了那个半年一年那个热恋期，结果现在他的痛苦就在于我怎么样去降温。对方现在就非让我娶他，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妻子，我理想中的妻子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更希望把他定位在一个红颜知己。但对方不是，对方就一门心思要嫁给你，如果你要不娶我，那我可能就要怎么怎么公之于众，所以这个关系现在就搞得很 被动， 骑虎难下。 嗯， 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虽然它有很多的机会让我们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经常了解，但是它将来出现了负面影响的时候，它也在这么一个彼此关系是交错的一个复杂环境里。 还是双方对等的接触，互相深入的了解，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这个激情也是需要的哈，要不然的话呢就成了组织考察对象了。 对，所以办公室恋情我们谈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想得更远一点。 对， 除了想到怎么开始，还要想到未来怎么发展和将来怎么去收场。 是，如果你还是想追他的话呢，不妨啊打一个持久战。为啥呢？因为你前期呢几次已经比较失败了，对吧？至少对方没有这个跟你有进一步的接触，所以呢你得把这个战线拉长，不要让对方感觉到这个你现在这种攻势是咄咄逼人啊。另外呢让自己更放松一点，平常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情。你可以把追求他定成是几年之内的一个计划，而不是仨月就要完成的一个这个，对吧？感情事情不能勉强嘛。 是的，不能太着急。心理学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心理学女心理学家，她提到一点，就是对于女性来讲，男人最性感的是他的头脑，所以可能和男性看女性的视角不一样，因为女性可能身体就很美，或者她有她额外的女性的气质，但是男人不一样。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听友应该是一个男性哈，所以作为他来讲 大概率是个男性。 对， 因为他说的约女同事。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在职场中，因为你们是在职场的环境里，那如果怎么样去增强自身的魅力，让对方去爱上你，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我们很多的办公室恋情都是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都说微笑是有感染力的，你的笑容能够传递给更多人以正能量，但如果说这种程度比较的深，这种频率比较的高，甚至是你被刻意的要求去微笑，这种感觉还爽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来自惠民心理的创始人陈鑫。陈鑫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别人发自内心的微笑啊，这种微笑呢确实也能够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啊，最近在日本的服务行业有一款笑容识别软件，让一些朋友笑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软件有一种算法，它能够判定员工的笑容达不达标，如果不达标，员工有可能失去这份工作。话说呢，这个软件啊，通过面部识别的手段确认员工什么时候上下班啊，本来是一个打卡考勤系统啊，但是它有创新，它能够检测出员工是否面带笑容和笑容的程度，最终以笑容打卡的形式来记录员工的上下班时间。换句话说呢，就是你要是没笑的话可能就不算点到啊，你要是笑得不开心呢也不算下班啊。那么有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压榨，也在日本呢引发了这个很强烈的这个反应。与此相对应的是，前段时间大家都通过新闻看到，就是日本的某一个叫水道局的员工哈，因为花了3分钟的工作时间给自己买了一个便当，结果呢是公开谢罪，同时还扣了半天的工资。这个事儿呢好像全球皆知了，所以你感觉到好像就是在日本对于劳动时间的这种约束还是挺严苛的。那么这种对于笑容的识别看上去是一种创新，有人说啊像上刑的感觉。具体来说它是这么玩的啊，很简单，操作起来不难。9点钟的时候，员工把自己的 ID 输入平板电脑，然后使用者的面部照片就会被拍下，与他注册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呢进行比对，经过确认嘴角是否上扬和上扬的角度，这个软件呢能够给出笑脸的评级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的笑脸低于标准，那么你就无法登录成功，换句话说就有可能你本来是准时的，结果呢登录不了啊，算是迟到了啊。下面我们请陈鑫来说说哈、啊、他的观点哈、啊。微笑这件事情本来挺好的，结果现在呢要强颜欢笑，你觉得好吗？ 听起来哈、啊，我觉得对个人来讲，对每个员工来讲，我们在一种制度的约定下，让大家尽可能的上班的时候保持着嘴角上扬，也并不是一个什么坏事。我们有实验心理学表明，当你嘴角保持上扬这个行为的时候，它可以反过来带动你心情的一种放松，就是说你的行为对你的内在的感受是有影响的。 这是对个人哈，但是对企业来讲就不是这样了。从企业来讲，我们有另外一个研究表明，人对惩罚会比对激励的敏感度更高， 更在意。 对，也就是说，如果是笑得好的人啊，就是说他用他的笑容感染了，然后我们给他奖励，会比笑得不好的给予惩罚，对大家的接受上来讲会更舒服。举个例子，就是说，当我在面对这打卡机的时候，我想的是，诶，我今儿要笑得好，我能得到一个什么什么奖励，那我就会很放松，很开心的去笑。但是当我对着打卡机，我想的是，诶呦，我可千万别笑不好啊，我要是笑不好，我今儿可要得到惩罚，我还得算迟到，我还得扣钱。那在这种心理暗示和压力下，我可能就真的更笑不出来了。所以就是有可能这种微笑的机制反倒变成一种皮笑肉不笑，苦笑啊，所以就是违背了他的初衷。所以我觉得对企业来讲，在设计上还是要更倾向于接近人性哈，更人本。但是对员工来讲，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还不错，就是通过这么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刻板的程序，可以让我不自觉的或者形成一种习惯，我尽可能的对自己、对电脑、对身边的伙伴都保持一种微笑的状态，这样反过来也会带动我的心情更阳光一点。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激励来让这种正能量放大，但如果用惩罚的方式来强迫大家要假装的或者说刻意的让自己状态更好，这个反而会适得其反啊。 对，有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玩游戏肯定是因为我们想要从里面获得，比如说通关啊，又升级打怪啊，一定不是为了损失。所以我们会在惦记那个获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快感，然后不断的愿意投入更多，愿意更上瘾，更感兴趣。但如果我们想的是，哎呀，玩游戏就会挨两巴掌，哎呀，玩游戏就会损失这个买点卡的时间和钱，如果我们惦记那份失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了。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调动员工怎么认知这件事情，所谓的正能量的传播也要从正面的角度去予以激励和强化。 其实公司也不能没有惩罚哈，但是呢，就是你选择的这个评判的标准得要让大家接受，是吧？这个微笑这件事儿本身，它跟人品啊，跟你的敬业程度啊，包括跟你的这个有没有犯一些大家不能接受的错误啊，这种好像没有太多的关系，它更多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这么一件事儿， 对，是的。 所以我想到两件事啊，一件事呢是发生在中国，一件事是发生在泰国。中国这件事呢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杭州的有一家公司，他们也是通过这种软件打卡啊，然后脸部识别，因为某一个员工笑得特别的感人，就是位居那个打卡榜的这种笑容榜的榜首，人家也有这样一个，就他们用的那个软件也有这个功能， 对， 但只不过呢不像日本那么严苛， 对， 不笑到85分不通过啊这种。然后呢老板在年底的时候呢直接发了他十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 哇，这个很不错。 对，这个网上都有照片啊，那个员工抱着一个大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着49,999块。 这笑得挺值的。 对吧，这个就是他原来不知道，他发自内心的笑，然后公司给他一种奖励，其实这种对于企业的这种文化来说是有正向激励作用的。 是的，是的。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在泰国，也是中国游客拍下来的，就是他们去旅游，然后从大巴车上下来，下边呢有一个姑娘给他们献花，然后献花的时候呢就要拍一张照片合影， 对， 就是献花的时候很开心，然后顾客把那个花拿走，他脸马上就回去了，你知道吗？就特别死板了，然后笑回去，笑回去，就一个游客一个游客的来。 职业化微笑。 对，职业化微笑。当时很多游客就心里就觉得不满意嘛，说你怎么这么对待我们，太假了。 对。 但是后来有这个真相爆出来之后呢，大家才觉得他们的工作特别的辛苦，就那个姑娘那个女孩子每天要重复这样的工作非常多的次数，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女孩子好像也被扣钱，也被这个惩罚了。但是大家的心里似乎有一点过意不去了。 是的，对他来讲，有的时候笑就成了一种职业化的负担， 职业的内容了。 是的， 对，他就不会发自内心的去开心的去工作，去对待每一个人了。 对，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讲，微笑和我们的悲伤、痛苦一样，它都是一种情绪，就是情绪所带来的这种愉悦，所以我们才能发自内心的去笑，然后感受到很开心、很美好。但是呢，如果让一个人情绪一直持续在这个状态，他没有一个正常的起伏波动的话，这也是不人道的，这是不可能。 对， 他怎么可能就是持续的维持那个高涨？除非他是机器人，你把他设置这模式， 肌肉都会僵硬。 对，他就是需要一个缓冲，就像这个海浪一样，他一潮涌过来，一潮就要缓下去，然后再涌过来。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转身，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笑容降下来，然后当再有游客上来的时候，他重新再涌现出那个最温暖的笑，这倒是比较正常。 笑的这个程度啊，一方面是你工作开不开心，你怎么来看待这份工作，看待这个你服务的对象。还有一块呢，就是你的劳动强度。就 是 你太累的情况下，你真的也笑不出来。 没错。 是吧？ 是的。 特别是服务行业，大家如果去过日本的话，应该会感受到日本服务业的这种水平啊，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对，很细致。 对。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日本的工作压力又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两面人。 嗯， 对吧？ 是的。 就是他一面是微笑。 对。 另外一面可能是沮丧或者是压力山大等等各种表情。 是的。 人有时候也会比较的，内心会不会比较撕扯？ 对，嗯。谈到这个情况，其实就像一个面具一样，因为他在那个职业化场景下，他需要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被评估为不敬业，或者说素质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是真实的他自己。所以这只是他的一个面具。那当他离开这个职业环境的时候，他如果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压力，没有考核，他也许就是板着脸苦瓜脸，或者就面无表情。那时候释放他真正的自己。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企业所用微笑的面部识别来打卡，其实他是希望员工能够更开心，发自内心的愉悦幸福，而不只是装一个样子给大家看。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有一类人叫微笑抑郁症，他在人前就特别，从来看不出他有什么烦恼，但转身某一天他可能就跳楼了。所以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但是这也是最，就像你说，最撕扯或者说最分裂的啊，就能看到他的社会化的外在的这种举动和他本身的内心的真实的世界是那么的反差强烈。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人的情绪是有波峰和波谷的，它是一个起伏状态。 是的， 如果永远是微笑，那么就把它比喻成永远在这个波峰一样。它肯定在相对的时间，相对应时长的这个时间里面，它可能也是在波谷里面。 是的， 但是这种就是起伏太大，极端的这种行为可能发生的概率就会大一点。 对，微笑不在波峰，可能是那种大笑。就是特别开心，那个比如说像你现在这样，那可能是处在情绪的波峰，但是你不能一直大笑嘛， 对 吧？就所以微笑可能相对是在平静状态下偏愉悦一些，所以它还是比较舒服或者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表情。但是呢，如果就是说这个考核也好，或者这个职场人他本身的状态，他本身感受到的压力，他本身的心路历程，他本身的心境。不是这种平静状态下偏愉悦，而是一种紧巴巴的，甚至于是在稍微平静的状态下偏悲、偏委屈、偏被迫，种种的负面情绪。那这时候你再让他形式上的微笑，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他越做出这个表情， 他心里感觉越拧巴， 嗯， 越离自己的真实的状况越远，长此下去那肯定会有爆发的一天。 是，所以不要让员工活在一个罐头里面， 嗯， 是吧？他内心特别的压抑，然后呢外在还要表现出他特别不情愿的那一面， 嗯， 其实作为顾客作为消费者，我感觉就是你也不用对我特别刻意的微笑，能感觉到你对我是有一种尊重， 嗯， 这个在服务的细节上面啊， 嗯， 能够比较的到位，此外呢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嗯， 我觉得就很舒服了。 嗯， 现在北京啊，我发现有一些地方的这种服务啊，也有点过分啊，这个让你觉得不知所措。有一天呢，我们是几个朋友晚上去吃烧烤，啊，吃烤串， 嗯， 然后吃完下楼，我发现楼底下他们那个员工啊，拿了一个箱子在分发冰棍儿。 哦， 当时我是以为是卖冰棍儿的。 嗯， 我就想买一根，毕竟有点渴了， 嗯， 然后呢他说不要钱拿走吧， 哦， 啊，那太好了，我就拿一个，然后拿一个我就开始撕那个冰棍的塑料纸，结果这一幕发生了，哥给我吧，哥来，这样我还下两级台阶，哥慢走啊，那个哥好吃再来一根吧，哥下回再来啊，哎呦吓死我了， 过度热情， 对，然后呢我这刚送完啊，然后又来了一个顾客要进来，哎哥来一根冰棍吧，对， 吃饭之前先让你透些凉， 对对，整个吃串过程还比较好，就下边这个吃冰棍这个过程呢让我印象觉得很深刻，有点受不了了，就是，但是我能感觉到他自始至终啊，他那个嘴角都是上扬的， 嗯， 都是面带微笑的， 嗯， 而且也稍微还有点亢奋。 嗯， 我想可能是他们公司的某种培训使然， 也有可能， 对吧？ 嗯，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说服务上，作为一个顾客，我们其实期待在保持一个正常的人际距离的情况下，对我们能够感受到温暖啊，被尊重啊，被服务啊，这种很友好的，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劳动换来的价值在买别人的劳动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作为服务人员，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比如说这个企业，他的员工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在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认为很多程度上它是一种氛围的营造。 嗯， 就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团体，能够让我更自然地做到这一点，好，去感染别人，去给别人提供一种尊重和温暖，那首先是因为我也被这样对待了，我在这个集体里我也感受到了这部分。比如说你是我的老板，你对我也是尊重的，也是基本温暖的，我感受到了这些。我的同事啊，大家之间也都不是那种针锋相对，或者说背地里要捅刀子啊，不是这样的，也都是彼此尊重和温暖的。在这样的一种人际氛围下，我才更有状态啊，更有能量去把我的感染到的这一份再重新复制分享给我的顾客，我的受众。 嗯， 就像我们有一个火锅店，不是现在都上市了，说这个服务特别到位啊，就是当时我记得很多人采访他，这个四川老板就提到说他会为员工怎么样去考虑， 嗯，啊， 怎么样租房子，怎么样安排保洁员，安排所有的对他父母的这种寄钱啊等等，就是他所做的这些行为让他的员工感受到了自己被尊重。 嗯， 所以他才能够调动起自己的所有的才智和热情和自己的能量去点燃他遇到的其他的客人。所以我觉得在服务业来讲，他本身的从业者也是被服务的对象。 嗯， 就像我们每个消费者，我们同时也是劳动的付出者。所以就是这是一个从宏观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综合循环的过程。所以对这个企业，如果他需要用微笑的方式来打卡，他其实不光局限在这一个环节上，他其实整个环节需要形成一种正能量的循环。 嗯，对，有时候给自己一个微笑是一种暗示，但如果自己已经实在无能为力了，那就要借助外部的一些力量了啊，特别是企业内部的这种老板的这种激励机制也好， 嗯， 或者是说企业的文化的建设也好， 嗯， 啊，或者是平时大家啊怎么处关系啊， 嗯， 等等，我觉得这些可能才会让员工内心觉得放松，觉得舒畅， 对， 微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了。没错， 嗯， 如果每天上班，就像我的一个来访者特别逗，他跟我讲说，我上班每天都感觉就是上坟。你说如果他怀着这种上班去坟场这种心，他对着那个 ID 说露一个微笑，那真的很难。 对， 对吧？他怀着一种， 那反而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 是的， 强颜欢笑比你去哭还难受。 是的， 是吧？ 就是他会觉得杀了我算了，我这实在是笑不出来。但是他又为了生计所迫，又至少目前还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每天怀着上坟的心，然后还是对领导这种保持微笑。但事实上他是很痛苦的， 嗯， 他其实就已经陷入抑郁状态了 啊， 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进行这种建设性的疗愈， 嗯， 但是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心情的员工，你对这种微笑考评其实是无效的， 嗯， 会加重他想离开这儿的这种动力。 是，当然还有一种解决的方案，就是你过脸不过心， 嗯， 是吧？就是你做一个笑脸，然后呢不往心里去，然后顺利通关也就可以了，之后干嘛嘛干嘛吧，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一种方式来骗一下自己，是吧？ 嗯， 就是我的这样建议，就是说你这个要企业的要求你是必须要过的，必须要去上班的，对吧？你必须要去打这个卡的， 嗯， 你与其在这个关节上让自己难受，你不如哎给自己一个这个台阶，是吧？ 嗯， 减轻自己的那种较真儿的程度。 对，香露提到的说我们自己先把这一关过了，然后再怎么怎么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现实啊，更从现实的角度去考虑，而且听起来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更有定力和力量，就他内心更强大一点。 嗯， 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找外界的原因。哎呀，企业这个东西太，这个规则制定的太不人性化，太有问题了。 嗯， 我们肯定会，哎呀，说团队氛围不好啊。我们在心理学上讲，他说外归因，我们会朝外找原因。但是也有一种人，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变化，怎么样恶劣，怎么样不合理，但我先把我自己这一关过了。我先能够做到为自己负责和把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处于一个优势地位啊，不让自己难受。 这是加菲猫性格。 哎，对，就是反正这一关先过去了，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慢慢再来解决啊，慢慢再通过工会也好，通过建议的方式啊，让企业去做制度调整，但至少我在表面上不去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和对抗。 嗯，对，这是一种方法，就是你别太往心里去。 嗯 啊，当然这种人企业要在管理上面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啊。 是的。 对，他自己的这种堡垒也比较的厚， 嗯， 啊，他不太容易被伤害，当然也不太容易被改变。 是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不知道大家的笑容在什么段位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见。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几好三八九，嘿嘿，哎， 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 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 哎，不错。

是一场生命的接力。